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曾。 今天是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提醒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活动一直到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您可以一起和其他的家里人来分享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拿，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您可以赶紧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做各种提醒哈。你看今天呢已经开始可以买元旦的火车票了， 嗯， 今天呢您可以订购1号到3号一共3天这假期当中的火车票，如果您有出游计划的话。按照规定呢，您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是电话购买元旦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那提醒您的是，旅客出行方面，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跨省团队游已经暂停了。此外有很多地方啊现在还要求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 没错， 所以请您一定要留意。 是的，北京市呢也发布了消息，引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又正值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做好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提醒您尽量减少流动，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风险，非必要不出京。 嗯，今天的天气好像要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哈，昨天的风要比今天大，但是下午呢又刮起来了，一直到21号这段时间的天气还是有些变化的。12月21号是冬至节气，也该从这一天开始数九了。一年当中最冷的季节，未来这一周北方呢会多冷空气活动。我们北京地区下一周的气温是先升后降，下一周气温的整体呢是降幅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呢要关注临近的预报，谨防感冒，添衣防寒。那再往后说，这不是要快过元旦了吗？未来的11天到20天当中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要比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是接近常年同期。总的来讲，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水比较少，所以还是干冷干冷的哈。 是 啊，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嗯， 天气冷了，虽然说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不便，但是也有高兴的地方。 哎，能滑雪了， 哎，可以去做很多冰上啊、雪上的活动哈。 对， 不会担心前几天子昂说的，哎呀，天气太热了，雪都化了。 嗯嗯。就前两天刚有很多雪场说可能这个开板或者说营业正式营业要缓一缓了，结果呢这个通知发出来的第二天突然又降温了啊！有时候北京的天气就是这么难以琢磨，刚开始造雪突然热了全化没了， 嗯 啊，然后正说那不造了吧，突然又冷了， 哎， 这机会就来了，一直到现在都挺凉快的哈。确实这个雪季非常的火热啊，我们经常在朋友圈里，或者说如果您稍稍关注一下滑雪的这个圈子的话，会发现各大雪场在开业的前3天都是人头攒动，人满为患，人山人海啊。这三个人的成语您应该能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就是有的，因为大家现在能看到视频啊，就有的雪场在开板的时候，就是滑雪者之间的距离就像我和小丽姐之间的距离， 非常近哈， 对，而且不是俩人是这样，而是人人都是这样，一人就那么大点地儿哈。 所以你刚才说3个人落在一起，3个人放在一起就是众，众多的众哈。 对， 那今天我们刚好呢，第一个时段也要关注一下最近大家也比较经常参与的 户外的活动。你看今天天气就不错，可能就有家长带着孩子或者是朋友三三两两的结伴就去滑雪场来体验户外的冰雪运动了哈。今天看到也有媒体同行关注到了这样的消息哈。最近几年呢，因为大伙儿都对冰上项目、雪上项目感兴趣，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呢喜欢在冬天去雪场打个卡呀， 是 学习学习滑雪呀，单板啊、双板都想尝试尝试哈。但是发现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就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说请不请教练的问题，如何来界定，也是这两天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请不请教练，大家可以先想想，就是说如果自己去滑雪，是否准备请教练，或者说自己带人去滑雪，别人带自己去滑雪，是否准备请教练啊？大家就这两秒钟的时间可以想一下。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会一开始说那请呗，但是我跟您说，教练呢其实不便宜。就如果说一个雪场平均一下的话，如果说一个雪场它的雪票滑一天在300块钱左右，那么可能一个小时的教练费就是300块钱 哦。 所以说 这个价钱还真是不少呢。 请教练不便宜。 那再有呢，就是大家觉得我滑得不错，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请教练了？但是我们三三两两的朋友，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你可以带着我哈。比如说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提醒我一下呀，咱们互相学习啊。从小在一起的朋友，或者是因为滑雪结识的朋友，这也很正常。但是发现呢，最近滑雪场当中就有一些纠纷哈，就是因为这个教不教滑雪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是不是教练和学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引发了很多的热议哈。 是的。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跟大家说说，滑雪场当中除了请教练，能不能够互相教，您觉得应不应该互相教哈。还有就是往开了说，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规定您会觉得不舒服，有点别扭，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哈。 是的。我们也是就是说经常能听到就是说被劝阻啊，不能教啊，或者被罚款的这样的一些新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但最近有一个事件，就是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只不过正好是就某一件积累起来吧，到了某个点，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个刑事的事情就爆开了。在一些媒体上、一些软件上、一些网站上哈，一个事件就发酵的比较猛。在12月15号的时候，有网友在网络上吐槽说自己在北京淮北滑雪场滑雪，由于是小白，所以会滑的朋友就带着玩了一下，但是被雪场管理发现之后呢，先是提醒，认为这是私教行为啊，不管怎么解释对方也不信，最终呢四人被要求退票离场，而且呢其实也没全退，这退的票里面有一部分啊直接就没退，就是说这是扣的罚款事儿，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大家就可以，咱们先把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啊，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发生和细节等等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是怎么看的，咱们可以聊一聊。 滑雪场当中除了请教练教我滑雪之外，朋友教我可不可以，爸爸妈妈教我可不可以，或者是其他人，不一定非得是教练，他们教我可不可以哈。哪怕就是我们刚刚认识的，比如说我跟子昂，这是在滑雪场当中今天碰上了，正好滑在差不多的位置，互相看了一眼说哎你这不对啊，你应该这样，那这算不算是雪场禁止的行为？ 对啊，那按照他们这个规定来说，如果说往严格了执行，这就不成 那也就是说大家各滑各的，谁也别说话。说话就是你也不能说我滑得好，你也不能说我滑得坏，你也不能说我感觉好，你也不能说我感觉坏。 那太不应该了。 对， 本来要体育运动就是应该一个互相交流的这么一个场所哈。所以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事件是不是一个极端事件，是不是一个个案呢？看来不是，可能有不少朋友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没错，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年都有，尤其近两年吧，就是咱们说这个上冰雪的活动愈演愈烈了嘛，就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事儿也越来越多了。每年都有因此而闹矛盾的，然后上热搜的也有，然后打架的也有就是去年我也记得恐怕也是同一个滑雪场也爆发了打架的事件，据说也是跟教练的这个问题有关 所以说如何来界定教和被教，或者是来滑雪的这些客人之间的关系呢？这个恐怕也是比较难去把握的。 就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朋友之间去滑雪，那我没滑过，我第一次没滑过，我可能都不知道以后我这要不要滑雪。就像刚才荣成斋说的，说有机会真得去练练滑雪滑雪场一次都没去过，参与一下冰雪运动那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您就去那个两三度的那个坡上 对吧？ 对，或者就平地上。 对，平地上，您感受一下脚踩在那个雪板上那个感觉，感受一下那个自己往前滑行那个奇妙的感觉。 那我觉得像子昂这么会滑的，如果带上我，我是个小白的话，那我肯定是自然而然就会请到你的。 其实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在这个今年出的这个规定嘛，在今年这个规定出来之前，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是我去教的滑雪， 你看， 而且一分钱都没收。 呵，你还想收钱？你应该请我吃饭，请我这个学生吃饭。 所以说，就是这个一个情况，让以后我都不敢带我朋友去了。 对，所以说到底雪场是如何规定的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哈。 雪场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说，确实也是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故。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事故呢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就是说滑雪确实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存在着极高危险的运动，所以说发生事故是一个概率事件。那其实，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啊，在应该是前一阶段，就是在上个月还是上上月啊，北京13家雪场联名发了一个关于净化滑雪教学市场的联合公告啊，针对雪场非持证黑私教进行管理和抵制，这是公告的标题啊。然后我们说公告是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说第一，任何未与滑雪场签订教学合作协议的培训机构、俱乐部和个人，在本滑雪场内从事教学滑雪活动，一律称之为黑导。就出了一个词儿，创了一个词儿叫黑导， 就是没有经过认定的教学的这种身份。 那认定的，我们就从第一条能看出来，什么叫认定？就是只要你没和我这个滑雪场签教学合作协议，那你就是黑导。你也甭管说这个岛真的是能不能倒，他的心到底黑不黑，只要你没跟我签，没跟我这个雪场签协议，你在我眼里就是黑岛。然后在第二条是在雪场内任职的教练员到非任职雪场教学就是串门了，去两家了，或者说勾结条款一的相关人员直接或间接取得利益的，亦称为黑岛。然后第三条，对于黑岛的处理准则是列入北京市所有雪场黑名单，北京范围内禁止雪场进入。这就是这么一个他们发的一个联名公告啊，大家也可以听到这儿，也可以讨论讨论啊。 是，也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你看，像这个滑雪场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让大家不太能够理解的规定哈，或者是觉得很别扭的规定，可能生活当中也有其他的一些规定，咱们大家来讨论讨论哈。 是的，很多朋友也在聊哈，比如说草秋野征春刚才说，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是我最没法忍的。确实，这个大家都没法忍，包括可能在公共场所手机公放啊等等，其实现在都有相关的规定出台了。 但是这个规定就是让大家在公共场所当中保持安静，这个规定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对呀， 我说的是我们的话题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刚才提到的华语省当中的他们自己认为的这个规定哈，希望大家来遵守，结果呢你就会觉得很别扭，因为它不太合实际的情况。 是的，就是有哪些规定啊？可能有它的出台有一定的原因和目的，但是呢这个规定可能不尽完善， 对， 让您的生活或者让您感觉到不太好， 对，觉得很不舒服哈。那刚才说到的这个雪场的问题，我想啊，很多去滑过的可能还有过体验哈，没滑过的朋友听完之后就有点雾里云里的了。但是我去了之后必须要请教练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说必须请教练也不现实。雪场每天，比如说今天咱们举个例子，南山滑雪场，这个我拿了数据今天呢，光夜场约了2000多人。 哇！ 两千多人， 可能人人都有教练。 对，那2000多人，对吧？有几个教练呢？咱们就按200人来算，200个教练啊，总不可能，反正至少没有2000个教练，对吧？那这里面有多少初学者？最关键的是，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说我是一个进阶的，那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已经会滑了，对吧？那我今天就是想练个空翻，我今天就是想在平地上练个转三圈，这是不是跟对于转三圈来说，我要是没转过三圈，我也是新学这个动作呀？ 一定摔很多次。 哎，是。那所以说，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家去滑雪，绝大部分人他都是要挑战一些新的东西的，都是一个自己发掘学习的过程。那其实这一点上来说，我这个水平和小丽姐没滑过的水平一起去了，其实都需要人带着，或者说都需要人指点， 或者有人看着吧，最起码哈。 是的，那好，约了2000人， 有多少教练，对吧？ 肯定没有2000个教练。 是，那像我这样的，那我说，比如说我今天啊，就是找了一个滑雪更厉害的，他人家能翻三圈，我说我就翻半圈。 他示范给你看，你去模仿。 对，这算不算教学呢？对吧？ 所以说这个很难界定哈。 是。 那么我也有一点点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这儿呢？有朋友说了，那肯定就是两点。首先，其中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影响到了教练的收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规定。那我觉得还是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在的哈。再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安全的问题，也确实是滑雪，无论是你在初级道还是在中级道或者在高级道，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经验的滑雪者，其实不管怎么说都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滑雪场还是希望来的客人大多数人都是保持正常和健康的状态，所以他们这个出发点是应该是好的，或者是起码是正确的。 是， 但是可能执行起来这个规定让大家觉得要真的像你似的这么遵守的话，就我没有办法滑了。 就是说这个规定，我觉得任何的规定都是不能就是把一件事给说死了，这因为尤其是生活当中的这样，我觉得这是偏生活化的一件琐事儿啊。这个时候呢，用简短的两行文字能涵盖到所有的情况吗？完全不行啊。这个时候呢，要么就是规定还需要更加的完善，那要么呢就是得执行的人能有更加的灵活。 当然对于一些初学的朋友或者是想去滑雪的朋友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在2013年的5月1号，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包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验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很多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文件，叫做第一批高危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当中就确实是有一部分哈高危体育项目，包括像游泳也是，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这些都是属于其中的，包括大家喜欢的攀岩项目哈，也是属于高危项目的行列当中。那当然了，一提到这个危险性比较高的，肯定就还是会有一些带来的运动伤痛啊，或者是运动意外啊。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冬天还是跃跃欲试，想从一个初学者去体验，再到说我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还想去升级的话，还是要考虑到这个危险性哈。 所以说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说危险是客观存在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有说6645说，对吧，问了一个很客观的问题，说朋友交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的。这个我觉得分两点来看。第一，其实责任很容易界定，就是你没教好，那就是责任就是你俩的，你没教好没学好，责任就是 你 俩的，你 就不要去对向这个滑雪场去发难了。 是，就两层，就是说两层意思。首先，责任其实很好界定，只不过对吧？那可能6645说这个意思，就是问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自己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责任肯定不可能这时候就责任不能到雪场了，对吧？那可能他也考虑到，包括雪场肯定也遭遇过，就是说我教或者说我自己一个人来滑。瞎玩把自己摔断了，摔折了， 就找人家滑雪场说是你们的问题，没管好。 你没说我不能这么滑呀，这个就 你没教我。 对，这样的情况是有的， 也是有的。 对，但是我说实话，这样的人是少数。我在滑雪场这么多年，其实也伤了不少了，对吧？ 一次没找过， 胸椎也摔断过，对吧？救护车给我拉走的，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找过雪场说 你是没想起来吧。 这其实脑子里想过，我想了一下，这个雪场有做错什么吗？我这事我就自己就赔了，栽了。我想了一下，那确实人家没做错什么，我不是这个水平的选手，然后我非要去玩这个台子，然后呢我确实摔了，对吧？这就是我活该呀，对吧？这个就反思嘛，自我反思嘛。当然了，不是说所有人可能都这样，确实可能雪场也遭遇过一些情况， 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其实我觉得一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责任界定的问题，而不是说从根源上你直接就不让任何人，就是除了签约你雪场的人以外，你朋友来了、父母来了或者说亲戚来了啊，不能教一下，这我觉得 有点极端了。 对，有点极端了。更多的是说，这既然是责任界定上出现的风险和出现的问题，那就从责任界定的这个细节的这个层面去解决就好了。那其实 我觉得真的这个事情解决起来不难啊，我觉得就是你想交可以、 嗯、 你要签免责协议的、 哦、 啊，这我觉得 签个协议，我们是朋友，就是跟啊滑雪场你们的运营没有关系了、 嗯、 哈。那当然了，这个也看到北京市滑雪协会的主席李晓明指出了目前雪场也有一些教学和安全的困境，因为新的保险法颁布之后是不允许雪场给个人上保险的，所以在滑雪场的雪票当中呢，这一部分钱里是不包含保险费的，所以这也是增加了雪场的安全经营的压力。 嗯， 啊，李晓明说了，滑雪场的教练员必须是通过正规考核的，取得国家正规的证书之后才能够上岗。但是刚才提到有一些非正规的这些黑导哈，相互教授的话，就不能够像有证的救生员一样，给游客啊或者是滑雪场带来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雪场也是两头吧。也是面临困境哈。 嗯嗯，是，就是说这个黑岛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黑岛看起来是非常反派的一个角色啊。 嗯、 从他们这个说法来看、 嗯， 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管理者来说，雪场管理者来说，确实算是反派吧。 嗯， 但是其实我身边绝大多数雪友吧，都干过黑岛的事儿。 嗯， 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私人教练， 嗯 啊，就是也没跟雪场联系过，也没报备过，就是在网上，比如说微博上。啊，比如说朋友圈里说有没有要学滑雪的， 嗯， 啊，我来教，200块钱一小时，比雪场可能便宜一半， 嗯， 那这时候肯定有很多人去了，这从安全隐患上也确实存在啊，从这个经济的效益上也确实让雪场有损失，所以说去规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雪场说觉得有损失了去管理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说在执行上，咱们说今天讨论这个事件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淮北滑雪场有应该就是朋友，目前来看啊应该没问题，就是朋友亲戚之间想交一下，然后呢就有管理人员找到了说你们这得走， 嗯 啊你们不能在这玩，然后说那怎么办，我们要么你就别交，那可能对面就是顾客啊就是消费者也觉得委屈或者说不可理喻，说那咋算不交啊， 嗯 啊我孩子或者说对吧我朋友在这滑个雪， 嗯 然后我就只能在旁边 看着 闭嘴看着然后眼神交流，那眼神交流不是交吗，那怎么你们怎么去界定，是不是还有一个管理人员在盯我们俩眼神， 嗯 啊手机是不是发个微信要看看是不是文字交呢 那费劲呢，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闹的就有点没法处理了，如果说真这么较真的话这事儿就没得处理，那大家就先来一个证明吧，就是我一个人来的开个证明， 嗯 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之所以就是说现在发酵的这么整个雪圈在讨论这个事儿，其实是本来就是说管理或者打击所谓的私教黑岛这个事儿，这个雪场的出台的管理措施早就有了， 嗯 历年都有，而且历年也都有矛盾也都有干仗的， 嗯 只不过今年一是联合出了这个公告， 因为13家雪场联合发了一个关于净化滑雪教学市场的这个联合公告， 对 是不是， 嗯然后刚才也说了嘛，就是1、2、3条啊，另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因为在执行上一定是出了一些问题， 嗯 啊所以说有了就执行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就弄得很尴尬很难收场，然后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事情吧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是可以说是倒着让出台这个规定的雪场的管理者们有一个思考啊，有一个调整的这么一个思路吧，就是到底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为了雪场管理者为了雪场的营业收入为了雪场的安全去选择就不让私教和所谓的黑岛来教，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但是在执行上到底该去如何处理，有多少细节需要细化，这绝对不是说白纸黑字儿两行字儿三行字儿就一下就把这么大一个事儿解决了的， 嗯 啊因为太多的学友都是私教教出来的， 嗯都是相互学起来，就跟这个学手机似的，哎不会你就问一下，哎我这个怎么用啊， 嗯 就只是这样的一种交流当中就可以学到一些技巧哈，当然了李晓明也说了，说滑雪运动的确是在中国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我们也是刚刚开始，很多民众也是刚刚接触到这个运动，所以滑雪者因为冬奥会哈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那这样也是让相关的部门面临很多的考验和探索， 嗯 啊滑雪运动的参与者更应该理解这项运动的特殊性，就首先你要知道这项运动确实是有这个危险因素在，你要充分的来评估自己的身体情况，包括 跟你去的这个朋友给你带来的安全保障的这个系数哈、啊，你要好好的评价一下，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够享受到滑雪的乐趣。 对、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现在我的朋友啊，就这个雪季、嗯、其实有很多人约我去滑雪、 哎、 然后他们全割了我全给我放鸽子了，所以说就是我每次跟他说的是、嗯、他问我能不能教他、 嗯、 我说现在首先是不让教、 嗯、 然后你要是真需要教，如果你滑的也是双板的话、 嗯、 那至少我能让你就是我别的我不教吧，就是我教你穿板、 嗯、 教你最基本的滑行和离式刹车、 嗯、 剩下的你别找我、 嗯、 剩下的如果说你滑了一下觉得双板好玩啊，想玩那好，咱们请一个小时教练、 嗯、 啊，人家把这个所有的东西给你讲完了，那咱们也算是就是走过正规流程了。因为说实话这个咱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按理说找教练还是最正的路子， 嗯， 这肯定的，只不过是说现在说那个不那么正的路子被掐死了，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嘛，对吧？但是我会建议我的朋友说，还是我可以教你一些东西，包括一些雪上的常识啊，这些我都会告诉你，但是该找教练的时候找教练，我们 这也是对朋友的负责， 对，我们把这个正路子走好啊、然后呢，对吧？你也学差不多了，那咱们不可能说这辈子跟教练滑了，对吧？你从一个业余的到爱好者，到比如说张家豪那样的，到世界冠军，身边总跟个教练，那不可能，对吧？那后来咱们就成了学友们的互相交流了嘛， 啊，说到滑雪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话题哈、啊，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去雪场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啊，一定要搞清楚状况哈、啊。 嗯。 首先要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其次呢，如果真的是跟朋友和家人去的话，一定要界定关系哈、啊，明确这个责任。想请教练的话，也要明明白白的请哈、啊。 嗯。 好，这是滑雪的话题。另外呢，说到滑雪，其实从今年的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到明年奥运会举办完之后，您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去享受雪上的这些项目。从今年到2024年，延庆呢就可以利用雪飞燕和雪游龙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滑雪的可能性，并且呢在小海坨山还会有大众雪场。同时像延庆这边也会升级万科石金龙啊、八达岭滑雪场等等这些场地。那到2024年呢，延庆还会打造出一个让大家非常满意的国际滑雪度假的旅游胜地，说到时候呢可能会达到100万平方米，满足50万人的滑雪旅游的这种需求哈、 啊。嗯，是的，现在其实我看很多的学友群里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呀，现在是哪个雪场啊？人都多，价格感觉也都不便宜。 嗯， 说北京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雪场呢？ 嗯， 啊，然后那现在对吧？这消息就来了，就是说等冬奥会结束以后，这延庆的这些场馆啊，咱们经过改造以后都能享福。 嗯，有空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尤其是奥运会结束之后，还有一点时间啊，冬天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您可以去再试试哈。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觉得有些规定出来之后吧，确实是有一点点奇怪哈。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种虽然是规定，但是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地儿哈。孙东林说，有些地方呢是霸王条款，你就会觉得不舒服。 嗯， 还有朋友特别逗，说一个单位夫妻俩不能在一个部门，我就觉得挺别扭的。对，确实是很多单位是不可以两口子都在一个部门的哈。还是你们俩要开夫妻店可怎么办呀？有些工作也不好布置哈。 嗯，对，这就是因为大家整个刚才更多的互动都是在说生活当中谁不守规矩， 嗯 啊，哪样不守规矩的行为让您感到难受？但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说那些还不够完善的规矩啊，让您也感到难受了。 燕林说，今天还去了朱市口的雪具城种草了头盔、雪镜，因为非常漂亮，又酷又炫。也希望您在慢慢的这个技术积累当中哈，越学越好。首先还是安全，别看着漂亮哈、先得是安全啊。 没错，当然了，头盔雪镜我觉得是最好入手的两个雪具啊、一个保证您的安全，一个保证用眼的卫生。因为雪镜这样的器具呢，就是老租的话还是不太好、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第二时段我们给您介绍一些综合方面的消息，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所以说，

不要互相交了。刚才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也提到说以前也有过这个情况，朋友之间互相交来交去的，还真的有的时候会受伤哈。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好好的学一下这个技术，建议大家伙哈，还是要请请教练。就像飞宇说的，过去练滑冰的时候呢，也是朋友之间互相交的，都受伤了。六六四我也说舒马赫啊，你看一直都还没醒过来，这滑雪啊真是比较危险的事儿哈。对，滑雪这个项目跟其他的体育项目还完全是不一样的。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其实有的时候偶尔跟同事们出去一下，我任何运动都是做的，除了滑雪以外，比如说打网球啊，甚至打篮球啊，篮球当然了，你们也不会防我，我就是瞎投哈，或者做其他的一些运动我都参加，但没有滑雪我是从来不参加的。哪怕是有机会大家在雪上一起滑，我都是坐在旁边喝咖啡的，因为我第二天还有节目，我第二天可能还有工作要做，不想做这个非战斗性减员的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危险性的运动， 就是对自己的安全比较有责任意识。 对，万一要是崴到的话也不舒服嘛，况且像我这样的运动小白，在滑雪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是， 所以说您要是想要去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一定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运动能力哈。 这样，下一周我跟康乐哥换个班， 好， 让康乐哥周六来 啊， 这样的话宇智波佐助就不会说康乐不来就不开视频 啊。对，是这样哈。视频我们在微博上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北京体育广播大写的 FM1025， 视频在直播当中。那平时在听听 FM 聊天室，大家可能一键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内容哈。这个视频呢是跟微博上同步的，这个呢是技术部门设定的，那我猜呢应该是星期六和日是没有的哈，所以明天还是我的班儿，明天周日我跟康乐看看明天您能不能再看看视频。总之星期六呢应该是并没有设定的，所以您不能这么方便一键就看，那如果想看的话，那您就看看微博这边，其实也还挺方便的。 是 吧？ 大脚星叔叔说滑雪是会上瘾的、 哎、 哇，那您是上瘾那位还是您身边有啊让您有了这么精准的感受呢？ 你知道上瘾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你一点点的进步就会上瘾。 真的是， 如果像我是一个一个跟头摔那不见得了、 所以说我在聊滑雪这样的节目的时候，我经常说其实不止滑雪会上瘾、只不过它是更刺激一些的一个运动、我觉得所有的竞技体育项目或者说体育项目都会让人上瘾。 对， 因为体育项目它最让我们喜欢的一点就是你付出了努力以后真的能看到回报。 对、是这样的。 是， 所以这就是体育项目的魅力啊。好，来看综合消息。刚才我们说到游泳其实也是属于危险项目之一哈。 是的， 来看第十五届国际泳联世界短池游泳世锦赛战况。北京时间的昨夜今晨，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进行的比赛中，奥运冠军张雨霏在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中是2分03秒01获得金牌，也是张雨霏头一回能够在世锦赛当中夺得冠军，我们中国队开赛以来的第一块金牌啊。赛后张雨霏说了，夺冠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没有能够打破世界纪录稍微有一点遗憾，接下来他还有50米的蝶泳以及100米蝶泳项目，还是充满信心的。 是的，女子4×5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一度在第二棒蛙泳时排在第二名，但后两棒被对手赶超，最终是1分44秒43获得第五。瑞典队一路领先，以1分42秒38的成绩平了世界纪录夺冠。美国队和荷兰队分获2、3名。男子100米蛙泳决赛，秦海洋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56秒77，名列第六，严子蓓是56秒86排在第七。 哎，跟你就差一个字哦。 是。 女子800米自由泳预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在第三组的成绩是第一名，成绩是8分10秒08啊晋级的。短池游泳世锦赛呢，那顾名思义就是25米长的泳池当中进行的游泳世界锦标赛，是由国际泳联主办，2年1次。这届原来应该是去年12月进行的，因为疫情的缘故就延期到今年。目前是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位运动员，一共6天的比赛。我们中国队这次派出的是27位运动员，包括13位女运动员和14位男运动员。 还来关注一下羽毛球世锦赛哈、啊，张怡曼首次参赛闯进了女单四强。2021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夜今晨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24岁首次参赛的中国女单张怡曼，在13-21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21-13、21-15连扳两局，逆转淘汰7号种子泰国名将殷达农。下个对手是日本名将山口茜，两人从未在世界赛场上相遇。女单的8号种子何冰娇和队友韩月展开了中国德比，最终何冰娇技高一筹，以21-16、21-18胜出。她将在半决赛中迎战女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 中国唯一一位闯入到八强的男单选手赵俊鹏遇到的是印度选手拉克西亚森，打了3局，15-21、21-15，最后呢关键分没拿住，20-22，非常遗憾输给了这位印度选手哈、啊，遭到淘汰。而在女双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清晨贾一凡呢，对阵7号种子日本组合松山奈妹和志田千阳的比赛中，21-13和21-17，非常成功的闯关，继续向自己的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半决赛将会面对的是4号种子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组合松本麻佑和永原和可那。在男双赛场当中哈、啊，继续爆冷之旅，我们中国的组合何济婷和谭强这一对，在2-0淘汰前奥运的银牌得主马来西亚的吴卫生和陈卫强之后哈、啊，也是顺利晋级了。第一局咱们是22-20险胜，第二局呢一鼓作气21-14锁定的胜利，拿到了4强的入场券。那半决赛呢将会对阵的是7号种子丹麦的一对组合。 嗯，施廷懋、谢思颖获得了国际泳联年度最佳。谢思颖啊，获得国际泳联年度最佳运动员。一年一度的国际泳联年度最佳评选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揭晓。中国跳水运动员施廷懋连续6次获得最佳女子跳水运动员，谢思颖第2次获得最佳男子跳水运动员，赵文进和聂玉帝获得最佳跳水教练员。施廷懋在里约和东京两届奥运会共包揽女子3米板单人和双人项目4枚金牌，从2015年至今横扫国际泳联年度最佳。2020年因疫情没有评选，被称之为跳板女皇，当之无愧。谢思颖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男子3米板单人和双人冠军，自2019年之后第2次当选最佳，因为教练施廷懋和因执教他们俩哈两位幕后功臣赵文进和聂玉帝荣获年度最佳跳水教练员。 国际泳联年度最佳颁奖表彰在这个年度最为突出的一些像游泳啊、跳水啊、花游啊、公开水域游泳，包括水球、高台跳水的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获得游泳项目当中最佳男子运动员的是获得奥运会5块金牌的美国明星选手德雷塞尔，佳女呢是澳大利亚选手麦基翁。公开水域游泳最佳男运动员是德国选手威尔布鲁克，佳女是巴西名将库尼亚。高台跳水项目的佳男是威毛斯，斯马特获得了高台跳水的佳女。俄罗斯的奥运冠军组合科列什尼琴娃和罗马申娜获得了花样游泳的最佳男女运动这个女运动员。马尔塞夫获得的是佳男的称号。水球的最佳男运动员颁给了菲利普维奇，佳女呢是属于斯蒂芬斯。这是游泳方面的颁奖哈，一到年底了，总会有很多的评奖。 排超第2阶段，广东女排3-0北京。今天2021-22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2阶段比赛，广东女排3-0击败北京女排，至今北京队未尝胜绩，3局比分25-12、25-10、25-20。 的确，在这一组咱们成绩垫底哈。 嗯。 而昨天呢，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的常规赛最后一轮第17轮的5场比赛，比分还是比较悬殊的。四川是90-73战胜了天津，成为常规赛唯一全胜的队伍，并且锁定了常规赛的冠军。天津队的彭诗晴打满了40分钟，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7分，而四川的国手韩旭，上场有17分钟不到吧，砍到了全队最高的18分。运动战10投9中，所以昨天韩旭的表现还是很抢眼的。 大庆45-101负于上海，吞下常规赛17轮全败的苦果。目前大庆在场均得分、篮板、助攻各项数据排名中均是垫底，场均失分和失误则高居联盟之首。 其他比赛中，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女子篮球队，就是 FUSC 联队，80-60胜了武汉，江苏77-51胜山西，卫冕冠军内蒙古102-60胜了新疆，16-1排在常规赛的第二。常规赛仅剩今天的最后四场比赛，入围季后赛的这个四名哈，后面四名即排9-12的浙江、东莞、北京和河北队均将登场。四支球队目前的胜场差距仅有一场，排名或许还会发生变化。 嗯，今天女排还有女篮的这个比赛哈，女排是先输了，希望稍微晚一点开始的女篮的比赛能够取得胜利哈。网球方面，据 ADP 官方报道说，纳达尔获得了2021赛季埃德伯格体育精神奖，这是他连续第四年，也是个人第五次获得这项殊荣。从2004年开始，这个奖项一直都被费德勒和纳达尔两个人包揽，其中费德勒呢有13次获得，另外一位20座大满贯的得主德约科维奇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个奖项。 嗯， 埃德伯格体育精神奖肯定了纳达尔在球场内外的公平竞争、职业精神和诚信。那和费德勒在 ATP 奖项方面的多相比，纳达尔得的是全。这位西班牙选手赢得了所有球员票选类的奖项，比如说2003年的最佳新人、2005年的进步最快、2013年的最佳复出，以及5次体育精神奖。此外，纳达尔在2011年还赢得过阿瑟·阿什人道主义奖，以及5次加冕过 ATP 年终第一。所以他的这个花样是比较多的。 嗯、是的，还有消息啊，澳网亚军脚伤休战4个月，王强递补入围澳网正选。2021年澳网女单亚军美国球手布拉迪因脚伤会缺席包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在内的一系列赛事，这也意味着中国球员王强在澳网将直接进入正赛，而另一位中国球员尤小迪则替补入围澳网资格赛。嗯，王强呢是在美国正在接受冬训。 嗯，来看看亚运会方面高尔夫球的这个变化哈。2021年的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呢将会有一个变化，明年在杭州进行的比赛呢就不只是局限在业余选手了，连职业选手呢也是可以参与的。高尔夫在1982年成为了亚运会，这一届是新德里亚运会的比赛项目。1982年和1986年只有男子项目，从咱们北京亚运会开始就开始有女子项目了。过去这10届比赛当中呢只是限于业余选手。那根据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竞赛部的部长李金亮介绍说，从上一届也就是2018年雅加达开始就已经开始讨论职业选手要不要参赛的问题了。那这个决定呢很显然会影响中国高尔夫的格局。过去3个因素影响优秀的青少年选手转职业，首先职业球员的年龄下限的规定，第二就是留学，尤其是美国大学体系是不允许职业选手的，第三就是有关亚运会。 嗯，为了保证我国在亚运会上具有竞争力呢，包括一些运动员自身对亚运会的向往哈、啊，很多顶尖的业余选手都会将转职业的时间压到亚运会之后。现在没有这一点的限制，可以预计许多青少年会提早转职业的时间。既然亚运会不再局限职业和业余，新的问题出现了，球手的参赛资格怎么确定呢？与奥运会不同，亚运会我国一共有7个名额，男子4人，女子3人，而目前参赛资格由中高协决定，不存在按照世界排名确定的问题。原来亚运会的选拔，中高协会组织多场选拔赛，可是我国顶尖的职业选手大多数都分布活跃在世界各大巡回赛上，选拔赛恐怕很不现实。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中高协会派出最优秀的选手，毕竟争取奖牌是第一要务。 亚运会和奥运会的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是，除了个人的金银铜牌之外，还要区分团体的金银铜牌。可以肯定的是，亚运会的这一个改革呢，也会给我们中国高尔夫带来很多的冲击，一些影响可能不是这个阶段就能看出来的，所以要继续观察。那得出结论就是在明年杭州亚运会的时候，高尔夫这个项目呢，是既有业余选手又有职业选手的。来关注一下登山方面哈。 嗯，德国登山者尝试在冬季不使用氧气从南坡新路线登顶珠峰，这听起来可是把所有的 debuff 都加一块，所有的这个困难制造的困难全给制造出来了哈。 嗯， 德国登山者是的，他是叫约科巴斯，正在啊从尼泊尔境内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 试图在冬季登顶。除此之外呢，他还要尝试一条新路线，并且攀登过程中不使用氧气。过去几年，科巴斯和几名西班牙登山者在一道试图在冬季不携带氧气的情况下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去年冬季，科巴斯曾到达珠峰大约海拔7300米的高度。科巴斯一直在探索不携带氧气从珠峰西岭一条新路线来登顶珠峰。他今冬的登山活动不依靠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而是由自己固定绳索，因此耗时会更长，计划在2022年2月登顶。据介绍，冬季登顶珠峰并不常见。一名波兰登山者和一名日本登山者分别于1980年2月和1993年12月从尼泊尔一侧登上珠峰，但他们都采用了常规路线。科巴斯是目前冬季获得攀登珠峰许可的唯一名登山者，实际上也没有其他人或团体在这个冬天提出攀登的申请。据报道呢，去年冬天有3支登山队计划从南坡攀登珠峰，后因雪崩威胁而取消了活动。 一般来讲都是春天哈，5月份的时候，大家就要准备看有好的，尤其5月初哈，有好的天气呢，就要去登顶了。所以说，从冬天还要给自己设置这样的麻烦，真是挑战自我的体能啊。可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哈，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的确是早上就有朋友关注到说，我们隔壁也就是北京交通广播今天是台庆哈，他们将会有一些活动，您要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参与一下，弄不好还能抢到红包呢吧。具体的活动我也不太知道哈。 是的，看来大家都挺希望啊。咱们俩跟大家互动 是 闲人北三说，王强也就这样了，岁数不小了，没大长进了，这多少有点泄气啊，人家还要打正赛去呢。 对，今年有这样正赛的感觉也是比较幸运哈。希望利用好的机会能打到更多的轮次吧，更高的轮次哈。 是的。孙东玲说，北京女排是重建代价有些高了。 那没办法呀，咱们这个年轻的队员真是得打无数个比赛才能够积累更多的经验哈。8398说，生活当中有一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规矩，比如说开发票的时候吧，有的商家总是推三阻四的，就说个什么原因就各种不给开了，就觉得心里不舒服。 或者说也见到过说有送点饮料的什么的，这个就不是规矩了，这是潜规则。这确实不应该哈。 这确实是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遇得到哈。呆萌若愚说，必须得找一个专业教练，找的话也应该是有界限的哈，就要看衡量这个教练的水平哈。也不是说什么教练都可以教的哈。 是，他说的傻瓜到初级道啊，那就玩玩得了， 自己出溜出溜哈。 说实话，这也真的是就是说刚才不是说也说了吗，危险运动里跟滑雪有关的什么呢，自由式滑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啊，那其实就是您如果从来没滑过，在那个坡度1-2米甚至是平地上，在那儿爬起来摔倒，爬起来摔倒，不属于任何一种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和高山滑雪，您就是玩雪， 就是自己出溜自己玩哈。这样的季节呢，如果要是能够利用好的天气，比如说不刮风的时候，又不是气温特别低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多多去参与一下运动哈。 是的， 尤其是户外的滑冰啊、滑雪，不知道现在冰上运动是不是也可以了？ 冰上运动我估摸着现在悬吧。 天气还是有点热。 户外滑冰应该不成，但其实室内滑冰现在发展的也挺好啊。 所以说像这个天然领域，像北海公园的冰上，可能现在还不能够具备这个在外面滑雪的这样的可能性。 是的。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还是挺好的，就是说整个的大家的参与的热情。而且甚至我看我今天在那个早上啊，在昌平那边的镜之湖雪场去看了一眼，哇，真的是也是将近1000多号人啊，1000多了，就是也是在那个大家一看就是好多就是带着孩子，就是人生第一次来滑雪哈，来玩雪，就在这拿那个都是穿着双板在这拿雪杖艰难的往前走啊走， 也都是初级的初级。 对，还都挺开心的啊。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了。那说实话，这所有的那100号人都是一个水平，一个教练就够了。 嗯，的确是。所以如果您想要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您可以自己掂量掂量哈，觉得请一个好还是不请一个好呀，或者是自己先适应适应啊，感觉一下这个血感等等哈，都是可以的。 是的，当您准备去认真的去学习滑雪了，或者说准备认真的去了解这项运动了，那么请一个专业些的人是没问题的。 中超联赛正在进行当中哈，刚才看到有朋友关注到说青岛2-1战胜了金门虎，也有朋友在看这个比赛哈，关注这个情况。那稍后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在第三时段也会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就要开始的，已经开始的这个保级组的比赛。明天是咱们的争冠组，明天晚上我们还会给大家来转播国安的比赛。刚才有朋友说了要听男子和我们王毅的转播哈。 不惜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见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柯大爷是每天都会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来打卡的。早上我没看见您哈，也许我一刷刷过了。反正每天都跑步，不太喜欢冰雪运动，但是喜欢户外跑步，天天只坚持。今天一下跑了20多公里，21.49公里， 这 发力了，今天 很厉害啊。 他平时我觉得一般是10公里，有的时候早上可能有点忙的话是5公里左右哈。今天21.49公里， 哇，我。滑一天雪可能滑一滑歇一歇也就是20-30公里，这拿脚跑出来的，这可 对，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所以说平时可以滑滑旱冰， 对， 可以哈。 奥斯卡 brother 说平凡之路应该放我竖的呀。这也不是有热点吗？ 对，昨天不知道大伙看了没有，反正我没有时间看，看到朋友圈都在放这个各种小视频啊，自己的截图啊，各种感慨自己的青春岁月等等哈。 是， 就 不得不说这个西城男孩就是这首平凡之路，人家还挺用心的。首先说中文发音咱 特别准， 咱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领悟内涵的意思吧。 应该会，要不唱不出那种感觉来。 了解一下对吧。然后呢这整个的发音我觉得都没问题，而且最关键的是进行了一些改编啊，或者说他们在人声上的处理上都是在努力想把这首歌 表现 得 更好。 而且还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改编了以后啊，反而又有了西城男孩经典歌曲那种味儿了。 他们的合唱部分就觉得是特别有特点的哈。好，一会儿咱们接着和大家聊。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午后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5.9度，比较昨天有所回升，预计夜间最低气温降到零下7度，气温仍然较低，请大家外出时注意保暖。 另外，目前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煤火自采暖用户需要注意居室通风，谨防煤气中毒的发生。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预计明天晨练时偏北风1-2级，气温在-7到-3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8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赛场信息实时传递，体坛内外尽在耳边，金歌快报。 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晚上收听金戈铁马，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来到第3时段了哈，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说说。刚才我们在第1时段说到了滑雪场有一些这个规定，可能您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去了之后不能跟有人学习滑雪，必须得是在滑雪场认定的有这个教学资格的人的带领下，您才能够哈在那儿学。所以大家也是对这个规定觉得很不舒服哈，您是怎么看的？ 是，就是其实说白了啊，因为咱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嘛，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最好的或者最最合理的对各方都好的解决方式是有一套体系或者有一套方法，去判断这一次的教学行为到底是不是有益的，到底是不是合理的。那如果说只要没跟雪场签约就不合理，那我觉得还不够完善啊。 那今天下午呢就已经开始有中超的保级组的比赛了哈，目前2场比赛应该是都结束了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分的情况。青岛队这边呢是2-1战胜了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呢卡达尔伤退，季潇轩打进2个球，巴顿也建功了。全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青岛队是2-1战胜了对手，终于止住了11连败。也是用自己的最后的这个坚持哈，证明了自个儿。就是第80分钟的时候，季潇轩一记世界波，这样呢就金门虎就是1-2不敌青岛队了。这个球还是很重要的哈。再有呢，看另外一场比赛，沧州也是同样的比分，2-1战胜了大连人队。这场比赛16轮过后，大连人是4胜1平11负积13分，排在保级组的第4。这场比赛第一个球呢是沧州先进的哈，上半场第3分钟，由谢鹏飞一个头球破门。经过裁判的视频助理裁判的核定，说这个球哈，郑志云的底线传中是没有出界的，所以首先是沧州雄狮这个球认定先进了。然后呢，还有一个球打在门柱上，第30分钟是孙国文一脚打在立柱上了，这就有点可惜。第38分钟，又是谢鹏飞插上弧顶停球之后一个低射破门，他们是2-0领先大连人队。这是在上半场进的2个球。下半场呢，在第47分钟的时候，孙国文插上倚住了防守球员，推射打偏，而大连人的 球员投诉说朴世豪有手球的嫌疑，那也是通过视频助理裁判这边沟通啊，又重新看回放，认定确实是有手球，就给了大连人一个点球，由博阿滕主罚打在了球门的右下角，这样就1-2，后来就没再进球了哈，比分就定格在这儿了。 是的， 嗯，这是中超的两场比赛， 嗯嗯，中超的在这个周末还要陆陆续续的开启哈、还有更多值得期待的。 对，今天晚上的比赛安排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包括也有这个时间的改变哈。今天晚上的7:30，申花将会打重庆两江竞技， 嗯， 同样时间开始的还有武汉和河南嵩山龙门的比赛。申花在保级组前两场比赛是1胜1平，积分的优势和实力的优势还是相对重庆明显的，可以让他们充分的轮换，但是上一轮他们打平了沧州雄狮，所以说打保级组的比赛也不能说就这么容易，还是希望能够保证自己的战斗力吧。目前6次对阵两江竞技的成绩是3胜1平2负，在上个赛季和重庆队交锋的时候曾经有过多张红牌出现。那两江竞技呢，在保级组当中是1平1负，两场球都是失一球哈，比之前一段时间失球多的情况还是有所改观的，但是全华班出战难度也不小，所以这一轮呢，面对申花也是有不小的难度。 是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说啊，这个申花最近6次对阵两江竞技的战绩是3胜1平2负嘛，而且曾出现多张红牌，大家可以想一想。 另外一场比赛看看武汉队哈、 是的，武汉队呢目前在保级组是前两站取得连胜啊，相继打出4-2和5-2的大比分，球队进攻执行力和整体的节奏都比较有亮色，多位球员值得关注，而失球的数据也说明武汉队防守存在着问题，本轮对上嵩山龙门尤其要强调防守细节。那此前两个赛季嵩山龙门对武汉是1胜3平，4战总进球数2-1，如今武汉队明显这个状态上扬啊，而嵩山龙门在保级组开赛之后1负1平，走势还需要调动啊调整。伊沃复出，中前场的线条梳理应该是主要看点，看有没有改观。 嗯，这是今天的两场比赛，晚上的7:30。那明天呢，来看争冠组的时间安排稍微有一点改变哈。明天我们国安的比赛是8点钟，我们体育广播也会有王毅来为您转播，解说员呢应该是如果没有变化的话还是南方男指导哈。比赛时间是晚上的8点钟，对手是广州城队，本来跟咱们同时开球的另外一场是深圳打河北，推迟了，往后推到晚上的9:15。 嗯， 地点呢也是由花都体育场改成大学城中心体育场了。那这场球踢完挺晚的了哈，大约2个小时以后就11点多了。 是， 所以这场球比较晚。那除了晚上这两场球之外呢，6点钟，明天哦，金戈铁马这个时间呢，有两场球也正在进行当中哈。 嗯， 分别是亚太和广州，以及上海海港队和山东泰山队，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海港和泰山这场比赛，应该说可以决定泰山是不是能够就在这一轮就可以看到冠军的希望哈、啊，直接面对面的来打这场比赛。 对，这两支球队是直接争冠对手。如果说山东鲁能，所以说白了就是6分的比赛， 对、 一下就把差距拉开了。 这是中超的比赛情况哈。来看中甲。 对，中甲呢，我们主要关注一下这个北体大吧，就是中甲赛区的武汉赛区第33轮啊，马上要进行最后一场角逐，北京北体大迎战苏州东吴队。那赛前呢，北体大主教练张旭和队员严向闯一同出席了发布会，谈及这场比赛的备战呢。主帅张旭表示，赛程是很紧凑的，这段时间我们为了克服疲劳，主要还是以调整恢复为主，争取努力发挥吧，呈现精彩的比赛。在被媒体问到为何将训练调整到上午的时候，说我们改在上午训练，一是希望球员在晚上的休息时间能够早一点，再一个是下午的休息时间比上午更长，通过和队医的沟通认为第二个方案更好一些。那北体大的球员严向闯在发布会上表示，和苏州东吴队的比赛他们也会全力以赴，希望能赢得比赛。这训练改到上午对球员更好，有助于这个利于休息，是因为下午训练是不是就是说大家如果下午上班前天就熬夜了。 中甲联赛其实今天下午的第33轮已经产生了今年的中甲的冠军了哈。在梅州赛区的争冠焦点战当中，提前2轮冲超的武汉三镇 迎战的是积分榜排名第二的梅州客家，最终是凭借着桑一飞在下半场尾声阶段的一个绝杀球，武汉三镇是1-0击败了梅州客家，他们提前一轮获得了这个赛季中甲联赛的冠军。这样呢，武汉三镇也是上演了中甲版的凯泽斯劳滕的奇迹。那早在2018年呢，武汉三镇的前身叫武汉上文队哈，在中冠联赛大区赛当中就闯入到决赛，最终呢是0-2输给了湖北楚风合力队，排在亚军的位置。那么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中乙联赛当中，他们当时叫武汉三镇了，是被分在了南区。常规赛30轮过后，他们是14胜10平6负，排在第六。后来是因为中超的这个中超中甲俱乐部接二连三的，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有一些俱乐部，有这个过这个准入资格的审核嘛， 嗯， 所以武汉三镇呢就做好递补，准备参加今年的中甲联赛。最终呢递补到昆山 FC 之后，他们非常遗憾的错失了升入中甲的机会。那之后呢，目送着昆山 FC 冲甲成功之后，他们就暗下决心，行，我们还是不要靠幸运，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拒绝躺平。2020赛季中乙联赛当中，他们是被分到了海埂赛区，经过11轮的常规赛，最终呢也是成功的闯入到了第二阶段冲甲的淘汰赛阶段。当时半决赛第一回合是2-1击败过我们北京理工大学队，然后第二阶段呢又是0-0打平了北京理工大学队，是从咱们身上踩过去的，总分2-1淘汰了北理工，冲甲成功的。 嗯 嗯，那在去年的12月份，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啊，12月13号左右，他们在中乙联赛的总决赛和淄博蹴鞠队1-1打平，加时赛又没有建树的情况下，点球大战5-4战胜了对手，所以说也是比较艰难的闯入到了这个中甲联赛当中，当时他们获得了中乙联赛的冠军。那今年在中甲联赛当中呢也是表现非常的优异哈，作为升班马参加了4个阶段的34轮较量，那当然还剩最后一轮，他们是提前一轮已经获得冠军了啊，其实他们是提前2轮吧冲超冠军，提前一轮勇夺中甲联赛冠军，所以说一路走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是中甲版的一个凯泽斯劳滕奇迹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哎，嗯，是的，我们看这聊到中国的足球， 嗯， 这个大小金刚才说看了会儿德甲，这中超是真看不下去了， 咋了？ 然后大家开始劝他啊， 嗯， 这何必呢？看完中甲，看中超，啊， 嗯， 还能追求什么呢？ 嗯， 9290说中超自娱自乐，横向别比啊。然后这个赖勇说中超就像早晨喝粥配的咸菜啊，没啥营养，调个味儿而已，白送的咸菜，咱不挑。 今天中甲联赛其他的结果，像成都荣城是1-2输给了浙江，这也是刚刚打完时间不长的比赛哈，强强对话吧。那浙江队下一轮还会迎战武汉三镇，那武汉三镇都拿冠军了，不知道是不是下一场这么认真的跟他们来较量啊，应该会哈， 嗯， 同时也会和梅州客家之间来争夺一个最后的冲超的名额。 哎呀， 哎，所以他们还是有希望啊。 对，浙江队可是年年有希望，但是年年最后差一口气儿。 什么时候回来呀？本来也是在中超的行列当中的呀。嗯， 嗯， 辽宁沈阳城市今天打的是陕西长安竞技，最终呢是辽宁沈阳城市1-4输给的陕西长安竞技，今天球输的有点多。而南通之云呢是2-0击败的四川九牛，也都是今天下午进行的比赛哈。再来看看， 国足方面， 啊， 有一个消息啊，虽然说离国足的比赛还有些时候，但是呢有一些消息，就是新冠变种的病毒奥密克戎可能会影响到国足客阵日本的比赛地点。日本国家队正在备战1月27号对阵中国和2月1号对阵沙特的两个主场比赛，但是随着新冠变种奥密克戎的蔓延，这两场比赛的地点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嗯，五大联赛方面，今天凌晨意甲的第18轮，国际米兰在客场是5-0大胜了萨勒尼塔纳，进一步巩固了在榜首的位置，这是一场积分榜的首尾大战。在第11分钟国米就进球了，借助一次角球的机会，佩里西奇接过恰尔汗鲁勒助攻，抽射为国米的门将这个头球破门。第30分钟，今年9月加盟萨勒尼塔纳的里贝里 送出的助攻，但是奥比的抽射被国米的门将汉达扑出了。过了三分钟，邓弗里斯接过哲科的助攻，中路打门，球是打在了横梁上，然后弹进了球门，所以国米扩大了优势。这也是蓝黑军团2021年的第100个意甲的进球，创下了俱乐部的新纪录。 是的， 换边之后他们又进了仨哈，所以是5-0的比分。 这里贝里还行啊，还能继续踢啊，本来都退役了，出来再踢。这个另一场比赛里呢，拉齐奥主场3-1战胜了热那亚。然后在德甲方面呢，穆勒传射莱万进球，拜仁4-0大胜，夺了半程的冠军。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德甲的第17轮，拜仁慕尼黑主场是完胜了沃尔夫斯堡，穆勒传射于帕梅卡诺、萨内和莱万进球，拜仁联赛5连胜拿下半程冠军。在对阵狼堡的第85分钟啊，本来边裁示意迪尔曼上场换下穆西亚拉，穆西亚拉也已经跑到边线，结果变成了帕瓦尔被换下。原来是什么情况呢？帕瓦尔尿急了， 要上厕所， 憋不住了，然后跟教练示意后直接冲出场去了，然后穆西亚拉只好就一脸问号的踢满全场哈、然后第88分钟还给莱万刷了个助攻，也是缘分到了嘛。对，这不是拜仁第一次在比赛中出现类似情况，上次是科芒被这个换， 也是因为要上厕所， 对，然后换上前去呢，就是说我得上个大号啊， 是不是太紧张了？ 这有时候怎么说呢，这个大家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想啊，就是这45分钟内真的万一是啊，就是有一些人有三急嘛，怎么办啊？这个解决的方法也是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我记得之前还有翻到广告牌后面的，这现在我觉得这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西甲赛场呢，吴磊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候补哈，替补，但是没有能够获得出场时间。西班牙人在西甲联赛的第18轮比赛中是1-3客场输给了塞尔塔。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西班牙人是6胜5平7负，积23分，暂时排在西甲积分榜的第9。这是这个赛季吴磊有5次进名单没上场了。最近3轮联赛他都没有上，1分钟都没上，对手分别是巴雷卡诺、莱万特和塞尔塔。上一次在西甲出场还是11月份对阵皇家社会的比赛，当时踢了12分钟。这个赛季的西甲联赛呢，他一共有12次上场，3次首发，踢了295分钟，还没有进球。不过最近2场国王杯的比赛都还上场了，上一场对克里斯托竞技打入1球，所以说是不是专门让他踢国王杯的？ 哎，那看看国王杯能走多远吧。吴磊确实踢之前的踢巴萨啊，这一赛季踢皇马都能看出来，他是一个越大赛越兴奋的，那3场没上，可能就是觉得巴利卡诺、莱万特、塞尔塔不是强队。开玩笑的说，还是希望吴磊能够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吧。然后欧足联的副主席确认啊，就是说南美10国要加入欧洲国家联赛这项赛事。据报道呢，欧足联和南美足联加强了合作。首先呢，南美的10支国家队会加入到欧洲国家联赛。从2024年起，欧洲国家联赛将革新，南美排名前6的球队直接加入欧国联 A 级的比赛当中，后面的4队加入 B 级的比赛当中。媒体认为，欧足联和南美足联加强合作，目的是为了对抗国际足联将世界杯改为2年1届的计划。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世界足联、欧足联、南美足联，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其实互相之间的关系都不好啊，真的不太好啊，就是 都想为各自争取利益嘛。 就欧洲杯是一回事儿啊，世界杯是另一回事儿，人家俩各办各的啊，都在比着劲儿呢。谁办得更好，没准欧洲杯办得越来越好，以后没人看世界杯了。 总之就是不想让世界杯2年1回。 对，是。目前呢，欧足联和南美足联正在就南美球队怎样在欧洲比赛进行细节的讨论。欧足联副主席伯尼克表示说，我们已经和南美足联达成协议，从2024年起，南美国家队将参加欧国联比赛，具体参赛方式还没确定。 哎，真的会实现吗？ 这也 那国际足联有点没面子了， 挺魔幻的。 欧足联官方也宣布，梅西在欧冠小组赛第2轮打曼城比赛中进的那个球被球迷选为本赛季欧冠小组赛最佳进球。那是在和曼城的比赛第74分钟的时候，梅西带球推进之后直塞球，由姆巴佩脚后跟回传，然后梅西跟上之后远射破门的，大巴黎2-0领先曼城。那这也是梅西在大巴黎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得到了球迷22%的投票。 而利物浦的中场球员迪亚哥在对波尔图的比赛当中的进球是获得了14%的支持率，莱万在对阵基辅迪纳摩比赛当中进球获得了13%的支持率。 嗯，说实话，这个进球整体上确实非常漂亮，但我不得不说啊，姆巴佩脚跟的那一脚，哇，那一撩， 嗯， 真的是 太是地方了， 神来之笔。嗯，这个奖啊，梅西得在姆巴佩家先摆上两年。这个当然了，梅西这样的奖项太多了，这家里不知道放到哪个犄角旮旯了。球迷朋友在跟着讨论啊，大年轻叔叔也说不碰强队，吴磊就不出场啊。然后，小拳王说看五大联赛是欣赏足球的，看中超是情怀，这两个不冲突。 哎， 然后小口袋说啊，这是真正的小世界杯了。那可不是嘛，欧国联这么搞的话，不就是一个漫长的世界杯吗？ 嗯、 球队就那么几个球队，尤其 A 级和 B 级， 这样每年踢、那可真受不了。 嗯，所以说还是慢慢来嘛。就欧国联，它毕竟是一个分散在9个月里的这么一个赛事，我觉得还成吧。 是不是有点吓唬国际足联的意思？ 我觉得也有啊，都是博弈，就包括那欧超，对吧？12支球队字都签了。 对、 啊、 我们是精英这一派的， 对， 不带你们玩。 对，然后一晚上之后，突然走了9个，这之间的博弈拿了多少好处呀？对吧？以后怎么服软的，这个看到你们12个球队剩下的球队怎么服软的，或者怎么抗议的，这都是故事啊，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今天 C 罗和弗格森爵士接受了曼联官方的采访，其中有一些内容哈，也可以跟大家进行分享。节目中 C 罗就被要求选出他和弗格森之间相处最好的这个时刻，最佳时刻。 C 罗选了一个跟足球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刻，他说有一天我的父亲住院了，我很情绪化也很难过，我和弗格森爵士谈了话，他对我说你去你父亲那儿待几天吧，虽然我们接下来有艰难的比赛，但是我理解你，你可以去陪你父亲不去比赛。他说对我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儿，比赢下什么奖杯都重要，所以我得感激他，因为他对我说的话对我一直以来的帮助啊。也是很可惜哈， C 罗的父亲在2005年就去世了，当时只有52岁。 弗格森也回忆起 C 罗加盟曼联后在处子秀给自己带来一个大问题啊，当然这个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和 C 罗签约的时候啊，我觉得年轻的 C 罗并不能首发参加每场比赛，然后首场比赛我让他替补出场，他的发挥太棒了，球迷们非常喜欢他，这就让我遇到一个大问题，那下一场我是让他在替补席还是首发呢？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这么厉害。 嗯，是的。然后他也补充说 ，C 罗上场的时候呢，我们1-0领先，但是最后是4-0大胜博尔顿。很大程度上，这样的大胜要归功于 C 罗给球队提供的帮助。他说，不过考虑到 C 罗18岁那样的年纪，是弗格森最后是在下一场比赛还是让 C 罗替补出战了。那直到8月27号 ，C 罗才迎来在曼联的第一次首发。 星期五的时候被问到接手巴萨之后遇到的难题，哈维非常实事求是，他说球员们没有在阵地上下功夫，阵地战上哈，我们防守方式和之前的教练执行下的战术不一样，他说正在给一些球员开小灶纠正一些东西吧，但他也表示说对一些球员的缺乏理解力也感到很惊讶。 嗯， 不理解哈。 是的， 他们不理解我们想要踢球的这种方式。很奇怪的是，有的巴萨球员不理解阵地战。 嗯， 我们必须积极和勇敢，高位逼抢，丢球的时候压迫，利用空间进攻，这是我们想要的呀。 咱说实话啊，巴塞罗那现在这批球员里面有那么几位问题很大，感觉就是从小到大学也没上，踢球也没系统的好好踢，就是天赋很好，身体很好，或者说就是有天赋，有那一点机灵劲儿，一直踢到现在这个水平啊，就这么走到这儿，然后发现其实踢了20多年，不能20多年，踢了10几年球，自己啥也不知道啊，就会自己那点东西。哈维可能指的就是这些球员。那比如说可能有谁呢？有一条新闻我觉得有侧面佐证啊。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道哈，几周前一位经常和巴萨合作的经纪人在和一家中等规模的欧洲俱乐部谈判的时候，将巴萨的一名球员乌姆蒂蒂的名字拿到了谈判桌上， 哦， 然后对面呢直接笑了，对面就 笑啥？ 那家俱乐部的管理人就问这位经纪人，你是在开玩笑吗？ 就是啊， 把乌姆蒂蒂的名字拿出来，你是在开玩笑吗？然后这位经纪人无奈啊，就把这个简历又拿回去了。乌米蒂蒂现在已经多长时间没踢球了？有1年多没踢球了吧？ 就是说没有看到他的表现，你怎么来向我推荐这个人？ 是，然后。 而且最关键的不是说教练跟教练不合适，巴塞罗那这两年换了多少教练了？科曼之前他就已经有这样的问题啊，科曼一直也激活不了他。而且据了解呢，乌姆蒂蒂整个人的态度也是，就我有伤啊，我踢不了啊，我现在受伤了，我踢不了啊，对吧？你也不能让我强行上吧，强行上我不乐意啊，对吧？咱们欧足联这有规矩啊什么的，这么一番啊，包括在训练当中好了。出战两场比赛又伤了，或者训练的状态太差，根本没法踢。所以说，怪不得人家对面的经纪人笑呢。就是你跟我谈生意，咱们该卖球员卖球员，该买球员买球员，你把一个不踢球的人的名字拿出来，什么情况？说实话，那我觉得，就比如说把我名字拿上去，人家也笑，对吧？没啥区别。我们都不在欧洲踢，现在我和乌姆蒂蒂哈，一个在人在欧洲，一个人在北京，但是我们都不在欧洲好好踢球。 据西班牙的媒体报道说，巴萨的中卫皮克的商业帝国变得越来越大了。哎呦，他有个大公司哈，参与承包了网球戴维斯杯的举办，现在又要联合西甲的官方，在西甲造一个西甲的主题公园。据报道说呢，皮克、西甲官方和欧洲主题公园村集团三方将在加泰罗尼亚来建造一个西甲的主题公园，也是第一个赛事主题公园，里面包括像西甲的文化展览啊、游乐设施、餐馆以及足球产品商店等等。据说得三方都拿出1亿欧元进行投资，这是个大老板呀。 是，皮克一直很有钱啊，对吧？他投了很多的，他的这个公司做得还不错。涉及到体育、电竞等等各个方面，包括艺术品啊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个皮克，人们都说嘛，说如果不是踢球踢得太好，皮克根本用不了在场上这么累啊！像他这样的资源，像他这样的头脑和经济水平基础的，应该是在摩天大厨里喝着咖啡，想着下一个10亿欧该怎么赚，而不是说现在在巴萨的球场上每天愁眉苦脸的，这球该怎么踢？ 那说明他的财务顾问还是非常有眼光哈。 是的， 嗯， 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在说大脚星叔叔说。巴萨想要科曼，科曼不想去。说的是哪个科曼？这是突然穿越了吗？科曼不是已经是成为了过去时了？还有这个网友啊，说问自己是不是拉黑了？哎，您情商这么高，您肯定知道自己有没有被拉黑。可以改名宇智波情商，这我觉得没靠谱啊，这没问题，没毛病啊。大小星叔叔也说了，官二代皮克，我觉得还是富二代比较靠谱啊，这富二代我觉得更准确一些。但是最关键的是，还是那句话，不怕比你优秀的人有钱，就怕比你优秀的人还努力。真的，皮克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啊。就是如果说我在他那个角度的话，我觉得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真的是觉得何必呢？每天在巴塞罗那那个训练场上呀，流着汗，可能心里还流着泪呀、啊，哎呀， 有的时候还对，有的时候还被那个球迷不理解呢。 对，可能还要被对手放倒。哇。 所以你是你，他是皮克。 哎，真有可能啊，人家是格局境界啊。 今天凌晨进行的法国杯的比赛中，巴黎 FC 在主场，巴黎 FC 就是大巴黎吧？ 应该是另一个巴黎的另一支球队。 另一支球队啊，主场对阵里昂队。比赛中也发生了让人不太愉快的场景，因为球迷看台有冲突，冲突当中还有人投掷信号弹，这是怎么带进去的？ 不是，信号弹是可以投掷的吗？ 怎么回事？ 那投掷出来的效果是啥呀？ 这怎么没有安检吗？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真的离谱啊，就是说按理说球场都有安检对吧？咱们进工体的时候安检也挺严格的， 相当严格。我们的体育比赛都是大家首先都很遵守这个规定啊，也真是没有人带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对，最后就总有人，就国外的很多的这个球场总有人能带烟花进去，而且有时候带的规模也忒大了，总让人觉得说我在中国看着那欧洲的比赛呢，看台上的烟火都想了，我要不要报个警？ 你都看不过去了， 烧球场呢？ 还说呢，说因为这个赛季屡次发生球迷闹事的事件，说如果相关部门宣布了，如果球员或者是裁判被看台上扔出去的异物击中的话呢，比赛就要取消了。同时，如果再有冲突发生的话，那比赛也会视为现场的情况，这种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取消了，就不在这踢了， 得管。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其他方面的内容。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

走进冰雪的世界。 欢迎在傍晚时分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刚才我们在第三时段说了很多欧洲足球方面的一些动态哈，其中提到了皮克的坚守，大辉六九八就说了，子昂，皮克的坚守那是梦想呀。 我觉得我这个 梦想已经实现了是吧，你的意思？ 对，肯定理解。所以说这个理解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在坚守梦想，但是有一个另外的深层的不理解，就是像皮克这样的拿过这么多荣誉的和冠军的人，他到底还在巴塞罗那想要有一个什么梦想？ 还想要这种踢球的感觉， 还想要欧冠吗？那我觉得踢球的感觉怎么来都行，就可能就是热爱吧，我觉得 就是喜欢。 对，我觉得梦想我觉得不严谨这个词，因为我想象不到，一是想象不到皮克还有什么梦想。这两个角度啊，一是因为皮克拿过太多的荣誉了， 嗯，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说梦想总在追求一个东西嘛， 嗯， 他到底想要还要想要什么荣誉，我没，就是对我想象不到。 嗯， 第二是我觉得皮克应该也是个明白人，对吧？现在的巴塞罗那还能争取什么荣誉，我也没想象到。 还是爱这个队。 对，我觉得还是热爱吧。 嗯，1505说盼着首钢的比赛快点开始，就喜欢北京的球队。首钢的比赛还得过一阵子哈，下旬的时候别着急哈，我也挺盼着首钢的比赛开始的。 嗯， 因为咱们有强援啊，新援加盟，也挺盼着说咱这个位置从第九往上窜一窜哈。早上还有朋友说咱打好了前四可以哈。刚才说到了生活当中有哪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规定，也有说就是在公共场合他觉得不舒服的，比如说大声的播放旁若无人的视频等等，他就觉得不舒服。这也是啊，小丽昨天我们也有个话题，跟这个有点像，但是内容跟咱们今天的这个不太一样，也说到了。我也是挺讨厌在地铁上，比如说挺安静的，大家都在默默的，继续着自己的旅途，突然有人在放很奇怪的视频啊，或者是声音，突然就打扰到大家，这也确实是哈。要注意一下。 是， 嗯，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哇，我觉得他的这一条留言可能会开启一个话题。 嗯， 说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规定或者规矩。 嗯， 啊，这个规嘛，可能是规定，可能是规矩。说酒桌上的敬酒， 哎， 啊，还有轮动喝的说辞，啊，就是架你喝酒，这个或者说酒桌上你坐着得喝多少，就是关于喝酒的这些规矩，他不喜欢。 嗯， 啊，确实，这个我觉得。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是我觉得，大家是喜欢喝酒的人坐一块儿，那大家有什么规矩什么呢？那就是什么呢？就相当于说，我们说喜欢踢球的人，对吧？然后今天咱们看个球，看个球以后啊，谁都来点规矩，谁犯规了、黄牌了、红牌了、进球了什么的，喝几杯，对吧？这咱们都喜欢。那如果说不喜欢看球的，跟你们玩这个，无论是玩什么，哪怕说谁进球了，你吃口饭。这人家都觉得没意思，我跟足球又不喜欢，所以说其实喝酒这个事儿也是啊，有人喜欢，那聚在一起有什么规矩，那都是乐趣。只要是有人不喜欢了，那这些规矩对于他来说 就是障碍， 对，就很痛苦。 好，冰雪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钢架雪车世界杯德国阿滕堡站的比赛，女子的比赛当中，德国选手赫尔曼获得冠军，我们中国选手林回央参加了。2分01秒16获得第14名，还有一位姑娘朱阳琪2分02秒45获得了第20名。 是的，露水巡回赛谷爱凌获坡障亚军，首金首秀一金一银收官。在今天啊，2021露水巡回赛在美国铜山继续进行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啊，这个意思就是。从上往下滑的路程当中啊，跟那个滑板公园似的，有一堆杠子、板子，然后这个小坡、小跳台，就是各种花式的这个动作哈，就是过障碍。选手谷爱凌呢是89分获得亚军，这次比赛以一金一银收官，法国00后小将勒德克斯以91.5分夺冠。受到天气影响呢，女子的坡面障碍技巧取消了资格赛，直接进行的决赛，共有12人参加。那之前呢，他还以96.00分获得了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冠军，同样受到邀请赛的，邀请的这个中国选手李芳慧、张可欣分获第5、6名。 嗯，所以这一站他是一金一银的成绩哈。中国队的花样滑冰项目北京奥运会的资格之争，昨天在首钢园花滑馆结束了第一场争夺，像金博洋、林珊分别暂时排在男女单人滑的第一。针对第一天运动员的表现。今年夏天复出的老帅姚冰呢，就如何平衡难度与稳定，也是陷入了两难。 那按照十一号公示的花滑项目的选择办法哈，各持一张冬奥门票的男单和女单项目要通过1月22号前的3次5场积分赛来决出，男女各一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像双人滑的隋文静、韩聪、彭程、金阳，以及冰舞组合王诗玥、柳馨予，是凭借着国际比赛成绩直接就确认为要参加冬奥会。在上个周末，他们也是进行了测试比赛。 嗯，是的，昨天的男单自由滑当中，两届世锦赛季军金博洋尽管开场3个高难度跳跃出现不同程度的瑕疵，仍凭借短节目97.75、自由滑142.94、总分240.69分的成绩名列第一。自由滑得分比他略高3分的陈玉东，由于短节目差距过大，总分落后约17分，居次席。原本也进入国家队候选名单的严寒，因个人原因缺席了本次选拔。女单比赛当中，林珊凭借着稳定发挥夺得第一名，短节目61.84，自由滑127.27，总分189.11，未能与另外两名选手拉开明显差距。年初出战的世锦赛，为中国赢得的一个冬奥名额的陈红一，总分是182.46分，名列第二。本赛季代表中国外战的朱毅，总分173.36，位列第三。 嗯，姚斌总结的时候说呢，林珊是属于首场选拔赛上没太紧张的个别球员，基本上把平时的训练水平都发挥出来了。他还说啊，金博洋自由滑出现了失误也不意外，他这套动作要跳3种4次或5次的四周跳，而且还有连跳，编排在一起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套动作在国际上是最高档次的。一个四周跳要消耗相当于2-3个3周跳的能量，整套节目的体能消耗挺大的。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金博洋没有完全发挥好，平时的训练完成度可能要好一点，就是比赛的时候稍微差一点哈。还有就是成功率低呢，也是目前单人滑的普遍的问题。那如何在运动员能力范围当中找到难度和稳定的平衡点，也是非常的关键。他也举例说哈，金博洋的四周跳加上连跳，一旦失误，一下十几分就没了。但是你要是跳成的话，这十几分就拿到了。所以至于女单呢，这水平就更是这样了。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完成超高难度节目动作的这个能力。据了解说，第二站比赛12月30号还是在首钢园进行。第三站比赛是明年的1月20号，要挪到首都体育馆了。 嗯，哎，这是1908啊，今天大家一直在呼唤他呢，但是刚刚才姗姗来迟才出现在评论区啊，发了一桌好菜啊，这应该是 在家做饭呢。 对，这应该是扇贝吧？这红色的叫扇贝嘛？ 我没打开看呢。 对，那边是蚝啊，是生蚝，它旁边是蘸料啊，这说。有事回来晚了再吃饭，看着老哥几个聊天，喝着酒，看着大家那叫舒服。 嗯， 那您喝的可别是啤酒啊，这痛风套餐啊，这是。 应该不会哈。 对，我看这个量啊，就我感觉这嘌呤已经在我体内翻涌起来了。 它是用盆装的。 对，那别是拿这个吃饱了吧？那这个量有点高啊。 啊，很有可能。冰壶这边，我们国家集训队也是奥运选拔了，已经来到第四站了。昨天是在27场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结束的，张家亮组和马秀月组获得了混双和四人赛的第一。这次选拔也是要设6站的，分别在国家集训队主场首钢园和国家挑战队主场27国家冰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交替来进行。每周1、2进行混双比赛，4、5是四人赛。那根据赛程呢，下周第5站比赛呢就去首钢园进行了。这次选拔赛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之前冰壶队的最后一次比赛，6站比赛结束之后就选出最强阵容来代表我们中国队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冰壶项目了。 嗯， 这是以上哈冰雪项目的一些动态啊，今天还有美职篮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美职篮呢，今天湖人队是92-110输给了森林狼。这个赛季以来呢，球队是遭遇到了森林狼的双杀。扎心的是，浓眉哥下场之后，湖人就不会打球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缺人。这场比赛呢，沃格尔是摆出了威少、隆多、小托马斯3名控卫同时出现在场上。 嗯， 啊， 但是对手非常高大哈，所以说这个。不完整的小个阵容打大个阵容就非常吃亏了。湖人一共只抢下了36个篮板，而且 触目惊心的数据啊，前场篮板只抢了一个， 进不去是吗？ 对，而且对手呢是抢下了61个篮板，前场篮板达到15个。那威少得到14分、4篮板、3助攻，正负值-15。詹姆斯是18分、10篮板啊，正负值-11。不得不说，如今遭遇伤病潮、陷入新冠危机的湖人而言啊，这真是太难了啊。当然了，湖人呢也是迅速补强啊。这个今天湖人官方宣布，球队与正式啊以10天合同签下以赛亚·托马斯。哇，这短工打得够短的，就打10天。 对， 身穿31号小托马斯之前加盟了 NBA 的发展联盟，在 NBA 发展联盟的首场比赛当中便轰下了42+6+8， 这是给憋的。勇士队是111-107险胜了凯尔特人队，库里是最后时刻2分进账，帮助球队稳住了胜局，他是单手抛投打进的哈。这样呢也是一个关键的进球，打了35分钟，21投中8，3分球是14中5，30分5篮板，4个助攻，还有1个抢断，今天失误有点多，6次。稍微有一点尴尬的是他的正负值是-10，全队最低。今天单场投中了5个3分球，这个赛季累计命中的三分球个数是150个，用了28场比赛，那这也是美职篮历史当中单赛季创造150记三分球最快的一个场次。 嗯，那确实又是一个记录啊哈。拿下这场胜利之后呢，勇士队的主教练史蒂夫·科尔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400场胜利，科尔成为金州勇士队历史上第3位能够在执教生涯拿到400场以上胜利的主教练。自从2015年科尔出任勇士队拿到主教练职务之后呢，他带队576场常规赛，一共取得了400胜176负。科尔一共带队拿到了3个 NBA 总冠军，其中连续5次杀入到 NBA 总决赛， 非常成功的一位教练。当然了，勇士队也不急于让克雷·汤普森回到球场，目前暂定的计划是让他明年的1月份，看看如果可以的话，就在某场比赛当中来复出。125-116击败黄蜂，开拓者的核心利拉德也发挥不错，全场19投12中，今天是43分，成为美职篮历史当中第25位职业生涯打出40场得分40+比赛的球员，同时他也是历史上第10位40场得分40+的比赛都是在一支球队可以拿到的球员。 嗯，是的。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呢，就是凯文·杜兰特啊，美国男篮官方宣布，凯文·杜兰特当选了美国篮球年度最佳男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杜兰特出场6次，场均得到20.7分、5.3个篮板、3.7个助攻，当选赛会 MVP。同时呢，在决赛当中，他还砍下了29分、6篮板、3助攻、1盖帽，带领美国队战胜法国队，夺得了金牌。 杜兰特代表美国男篮参加过3届奥运会、1次世锦赛，目前保持着美国男篮8项纪录，包括得分435分、场均19.8分、投篮命中率、命中次数，还有出手次数、三分球命中数、出手次数、三分球命中数和出手次数，这是一项哈，包括罚球次数和出手次数，所有的这些数据，他都是哈保持着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另外，凯里欧文已经计划在近日完成复出了，而且今天篮网队的总经理肖恩马克斯也做了回应，说尽快的希望让他能够回归参加比赛和训练，期待能够回到阵容，把他们的阵容补强吧，因为现在他们确实是伤号太多了。 晚风里藏着多少经历，满天的星辰都被唤醒，白天那些流放的光明，渐渐成夜空遥望的风景。说出口的誓言会有回应，那就让我们勇敢的约定，对星空之间画出了星星，星际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把浪漫放映，爱是种魔法给我们指引，穿过黑暗森林去寻找黎明，曾经洒下光影点亮你的眼睛，像缤纷的梦境我不愿苏醒， 才看到哈，何冰娇获得了羽毛球世锦赛的铜牌。 嗯， 刚刚结束的女单半决赛，何 和冰娇是1-2不敌世界第一戴资颖，收获了铜牌，局分是17-21、21-13。哎呀，第三局没劲儿了，14-21。这也是何冰娇第二次能够收获世锦赛的奖牌，祝贺她。 是的，这是咱们放了会儿音乐哈， 让大家轻松一下。 是的。然后孙正林说：“丽姐子昂，这是要开唱啊。”然后咱们 子昂可以，子昂有这个潜力。 哎呦，我今天不成，今天我这个嗓子呀，刚才小丽姐知道已经是极限状态了。我感觉 特别适合唱京剧。 呵，我感觉现在我的嗓子用别的这个类比下，在烧机油呢。然后这不是宇智波情商就说了，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啊，心情好了，一切都有可能，对吧？ 因为最近刚才我们报天气的也说了，最近这段时间降水比较少，所以属于干冷的状态。不光是子昂，也请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多多补水。 哎，是啊，这没准我还得再去看一看这嗓子。其实疼了好几天了， 是不是？ 当然了，下周我如果状态好了，给大家准备准备， 来两嗓子。 是。刚才其实因为我很喜欢西城男孩，就是所以说他们的很多歌我都是 你都会唱吧， 就专门去学去练， 哎呦还专门去学呢， 但不好唱， 确实不好唱，因为人家是和声来的，好唱，哎，但你唱的是哪部分呀？是主唱部分还是和声部分？ 光唱和声那也是挺有技术的。 主唱部分哈，也是黄头发的那个男孩，原来现在真的，昨天开一玩笑，大家说西城大叔，西城大爷， 对， 昨天呢，英国《镜报》有一条消息啊，也是挺有意思的。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您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吗？短信不是现在的微信，您回忆一下自己的第一条短信是什么时候发的？有短信肯定是有手机了，那个时候，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是1992年12月份发出的，而将近有30年了，这条信息呢又再次被利用起来，可能会创个记录。它将以17万英镑，大约合人民币143万元被高价拍卖，这也标志着短信首次被拍卖。 这也是，我觉得这本身就挺有行为艺术的，这拍起来这件事儿哈。这短信是什么呢？是第一条短信是由22岁的沃达丰公司的工程师尼尔帕帕沃发给他的同事啊，通信总监查德贾维斯收到这条短信。这条短信只有短短的15个字符：“圣诞快乐”啊，这我还以为是测试测试测试啊。 这对有时候程序员都写测试哈。 是的，沃达丰公司目前正在出售短信的虚拟副本，中标者呢会收到一个包含发件人和收件人信息的数字文件，比如他们的电话号码和这条信息本身，并拥有其专利权。拍卖收益将捐赠给联合国难民署。沃达丰首席执行官汉内斯·阿梅茨瑞特表示说：“我们相信，当技术能够使人们保持交流，就可以改变世界。约30年前的这条短信是移动技术史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也行吧。这个17万买条数据，一个数据包， 这是一个纪念嘛，也是个象征哈， 开心就好， 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里程碑。现在我们都即将跨入到6G时代了，你回顾哈，那时候短信第一条是发给谁的呢？我估计可能我第一条也是像你这样发给最好的朋友，不说测试或者说你好吧，类似这样的， 应该是吧。就是我也在想，我真的是想不起来了，什么时候开始拥有了手机发的短信，这个都有点模糊了。 对，所以有它，有这个数据包，有这个数据的纪念，也让大家能够找回到原点哈。 是的。 来看到这个旅游方面也挺有意思的，说印度尼西亚的巴黎省统计局有个数据说，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1月到10月这10个月当中，度假胜地巴厘岛只接待了45位国际游客。那可能有很多家里人也都去过像这个巴厘岛这样的旅游胜地哈，一直都受到国际游客的欢迎。像2019年他们就曾经接待过国际游客有620万人次，我相信有很多是咱们的同胞哈。到2020年的时候就减到105万人次，但现在今年的1月到10月总共只有45次。不过他们说了，我们国内的旅游已经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说巴厘岛的酒店入住已经接近35%了，就是靠国内的游客。 一年去了45位国外游客，这45位是多幸运，或者说多想去啊，硬去哈。很多听众朋友在互动啊，虽然说现在已经跟这个闲篇都没关系了，大家在发闲篇了啊。这个孙东林， 孙东林刚才这个发了个自助餐的画面啊，说吃自助，啊，他现在讨论说，女孩子吃自助多多少少感觉啊，就有些吃不回本了。这也许以后也能成为一个话题。 其实现在男孩子也不见得都吃得回来。 我感觉我就吃不回来，但是我觉得这看分什么自助。你要说说，比如说什么20块钱饺子管够这种自助，我是真吃不回来，因为我就能吃那么点儿。但要说种类品类丰富一点，那没准我能试试，找到一个比较有价值的。咱们也可以哪天定个互动话题，问问大家说，自助餐到底怎么吃，才最值当。也有这个， 像大辉就说，我记得短信那会儿好像是1毛钱一条， 是 啊，还是现在微信好，不用花钱。 嗯， 那您那流量不花钱吗？ 是，这宇智波又说了，说不强求他俩了，小栗子也挺辛苦的，您这情商又高起来了，哎呀，这谁能拉黑您呀，对不对啊？就不知道怎么这个，我觉得宇智波这位听众真有意思哈。每天到了，每次我们到了周六的第四时段，我就知道他永远是。哎，我刚才真的好后悔，我为什么要那样说？然后每到了周六的前三时段，就是在做让自己第四时段后悔的事情。 喜欢唱《西城男孩》的歌曲的朋友也挺多的。哎，有《窈窕淑女》这个歌吗？应该有是吗？ 这《窈窕淑女》没准说的是您。 哎，不是，我可不行，我只会听。 不是，关键《窈窕淑女》这英文怎么翻译的 ？Beautiful， 哎。就直接叫 beauty 就可以了呗，啊， 这 是不是？ 到时候看一看吧。 生活当中，小奥同学说有一些确实是不太舒服，比如说上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可能号实在是不好挂，那只能找熟人了。完了呢，就看见，比如说他要是去看病的时候，前面要是看见有人来插队的话，他就心里挺不舒服的。哎，没办法嘛，有的时候病人挂不上号，咱们也是。多多理解吧，确实也是看着不舒服啊。 是， 但是家里有病人也没办法呀。 就很多时候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说回到就是说，比如说一家子老小哈，就是继续滑雪了。 哎， 有一个会滑的，给大家讲一讲。这时候如果说有人说不行，要轰你们出去，这事儿其实就怎么说呢？规矩是规矩，对吧？人情是人情。咱们生活当中不是说讲了理就不能讲情，讲了情就没理。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是揉杂在一起讲的，就是把握好这个尺度才是关键，而不是说完全的导向某一点。 大脚星叔叔说，我也做完饭了，刚买的现成的炸带鱼，烤箱里烤一烤，俩素菜这就齐了，今儿还做了尖椒土豆丝儿，非常家常哈。 对，我叫熟嘛，说呵呵，你们说的这个唱歌的我都没听过， 他都没听过。 对，那这个唱歌的您恐怕没听过。对，还是您品味高。 7250说 CBA 第二阶段都去长春了。是，而且那边挺冷的。今天早上我们一直都在说，包括昨天的夜话，昨天的金哥，我们都在说 CBA， 还有这个大家熟悉的国安的这个赛程等等哈。第二阶段改到长春，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困难。希望咱们在那边能够好好打哈。叶宇说：“皮克是不是想留下来当巴萨主席？所以现在还在坚守。 是，我觉得他不坚守，他应该也能当巴萨主席，真没必要吃这个。 只要他想的话，是吧？ 这还有人热心的给咱们发来这个《西城男孩》那天的节目单儿、这里面我看跟女孩有关的，可能也就是这个 Uptown Girl， 这也不是，这是上城女孩，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们的歌我没有都听全，就有的这个旋律很熟，让我唱我还真不行。 是的， 燕林说真是又引起一波回忆杀呀，怀念以前失去的青春呀，怎么就失去了呢？青春永远都在您的记忆当中， 是的， 您永远拥有它。 世界越爱越精彩。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您的分享。那明天晚上看看有没有视频哈、看看怎么变出来的，让康乐来给大家操作一下。那今天子昂和小丽就陪伴您到这儿，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尽空心花怒放表白。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